Hello， 大家好，又翻嚟呢個 與 時 我 聞嘅時間啦， 又係直播緊啊！ 直播緊，大家 今日咧 啊，兩位嘉賓好熱情 啊！真係，喂，我哋講道教噶， 係啊，冇錯，上次呢個拜火教，即係我哋講緊大宗教道教。 其實道教咧，我哋要先搞清楚道家、道教。同埋道術係三種嘢唔同嘅。 哇！要講有排講，但今晚精簡少少。 精簡少少嗱，道家咧就係二千幾年前，有兩位仁兄嘅著作為主嘅啲思想。 老莊， 一個叫老子，佢寫一本書叫《道德經》。一個叫莊子，就寫《莊子》三十幾篇。 係啦。 啊，咁最主要當前面嗰七篇啦。 啊，寓言形式。 冇錯啦，就咁呢咧。就叫道家， 冇錯啦，個源起就思考哲學嚟嘅，思想哲學嚟嘅啊。 咁但係咧就受咗佛教影響，喺東漢末年咧，就有一位叫張道陵嘅人，又叫 張 天 師， 就喺江西龍虎山咧就做搞咗個壇。咁呢批人係咩咧？就叫道教啦。 冇錯，正式建宗教啦。 係啦，就有儀式啊。有學誒，有一套作個制服啊，有啲經文啊，咁即 係有 乜頭啊？咁其實問題呢個道教你又唔能夠話佢，即係佢炒埋一碟啊。咁思想咧就用道家嘅， 冇錯。 但係儀式咧，其實我哋中國傳統嘅散滿教嚟嘅。 係啊，咁所以變咗就道家與道教嘅好有趣嘅中國文化關係乜家伙咧？即使你睇翻呢個道家源起嘅時候咧，即係老子、莊子咧。都唔 嗰陣時冇教嘅， 冇錯冇教嘅， 冇教。 當時嗰個哲學思想從何而來的話咧，其實都係同嗰個文化背景有關嘅， 冇錯。 亦都本身係建基於商周歷代以來個祭天嘅傳統， 冇錯。 就將呢個山川鬼神一大扎嘢，都其實有關係嘅。但係道家咧就相對於就較為純粹啲，就講哲學咧。有變咗個道德經嘅道可道非常道嗰啲完全冇講 明可明非何明 冇講關於神啊冇講呢啲嘢噶 又冇同佢燒王子啊 冇錯冇咩儀式噶 嗱事實上咧道家咧嗰套嘢而家香港都好流行嘅我哋話用傳統儀式嘅葬禮咧就一定係揾南無佬嘅 南無佬 記住南無佬唔係佛教嘅喎 冇錯啊 係道教嘅南無佬 所以念經咧 念經燒衣其實佛教不燒衣的佛教都是供奉水果鮮花的咁燒衣反正主要是葬禮上面用的道教其實道教呢傳統上就是我哋中國傳統的薩滿教就做生死殯葬尤其是殯葬儀式儒家就不做殯葬的佛教基本上都冇乜殯葬因為佛教反正就是塗皮就燒咗佢跟住就 咁所以道家與道教嘅過癮地方就係在於好過癮一樣嘢，好多宗教都係排他 嘅，冇錯。 但係道家咧，就起碼絕對唔排他 嘅。係啦，道教都唔排嘅，道教點咧？ 好過癮 㗎！三皇五帝，甚至連釋迦牟尼過去佛、現在佛、將來佛都可以擺廟。道德， 道德，你哋已經講咗咁多啦，真係唔忍㗎。 哎呀，呢個女王啊嘛，即係啊，先至傳音啊。 呢個係我嘅腦電波嚟嘅。 咁女王 世外高人，我要用我個腦電波同大家溝通。 女王有拒絕上鏡，其實女王依然明艷照人嘅，咁但 係唔係啊？呢樣係好殘忍嘅。 嗱，譚博就講真話啦。 大感冒又錄親隻手，又劈親隻腳。 哇！咁叫殘啊？咁樣 係算殘噶啦。 係啊， 個際遇啊，照計應該會令人殘嘅。女王冇喎。 咦？我哋啲蒲。 你知唔知頭先啊？譚博上到嚟咧，即係佢同我講咩啊？劈頭第一句。佢唔怪得知你當年港姐選唔到啦，咁樣。 唔係啊， 係我終於見到你個真身，即係類似嘅意思。 你得罪人啫嘛， 冇啊，即係玩偽得滯啫。 嚇 咩啊？ 因為選港姐一般嚟講，起碼都七一米六五一米七。 梗係唔係啦？你睇下我當唔係選得唔得？ 最矮啊，林良慧嗰只係。 你唔好同 五尺二都冇，五尺咋？ 林良慧嗰只謝玲啊喂。 唔係啊，我嗰屆嗰個夠四尺，唔夠五尺咁上下啦，唔緊要啦，呢啲我哋唔好講。人哋又話我哋講私怨㗎啦，只不過係答翻你話，一個就話我樣唔殘，一個就話好殘。咁我答你其實係好殘。 啲女王唔肯上鏡啊！ 即以我睇法係好殘咯，真係。 係事實上係好殘。嗱，講翻呢個，我想將我啱啱嘅 experience 講，係完全同儒釋我問，同道家道教冇關係 嘅。咦？咁神奇？ 其實咧，啱啱我而家想講呢樣嘢咧，係比較接近決戰中環嘅。 嘅 topic 嚟。 咦、嗯，哇，無啦啦又玩政治，好驚啊！ 但係對唔住，由於突然間抽起條筋，咁我就 啊冇問題啦，我中意講乜都得。 因為啱啱就落咗去醫肚，咁一落醫肚嘅時候咧，咁我一個人食嘢啦，咁我隔離台咧就聽到咧個老婆。即係個媽就同個老婆， 即係如是我聞有個老婆咁講。 係啦，嗱，依個就我聽到啊嘛，如是我聽到啊嘛，如是我聞啦咁樣。咁我個老婆咧就同個老公講，就話咧，哎呀，其實我今日咧去睇個展覽咧，佢話其實而家香港亂咧係好正常嘅喎，話其實咧歷史上咧都出現過好多次亂㗎啦咁樣。跟住咧個老豆咧就話，梗唔得啦，而家咁樣亂法啊，又港獨又依又路啊咁樣。唔咁樣亂翻香冇噶啦，咁樣唔係以前嗰啲嚟嘅咁樣。咁到最尾咧，即係我喺度食嘅時候，我喺度掙扎，好唔好搭爹咧咁樣。其實隔咗幾張台噶嘛。咁連啲人我當然係把持唔住啦。 你飛只杯過去啦 我起一身走埋去同佢講，咁我就話咧，我話我頭先聽到你哋嘅 conversation， 我覺得好 interesting。我話我想即係搭幾句啫咁樣。我就話咧，其實咧，you know what？ Just take it as 一個生仔過程咯。 嗯。 即係陣痛係，哦，對唔住， 啲貓即時喵咗聲，啲喵星人感觸好大啊！ 喵星人有反應，係啦，嗯，我就佢一個陣痛過程嚟噶嘛，我話等於生仔咁。而家你由一個獨裁嘅政府開始面對世界，要同世界接軌嘅時候，咁個衝擊自然係痛噶啦。我話其實你睇翻你兩個最熟歷史，唔使講。你講嗰陣時，法國大革命又好，你講英國光榮革命又好，一樣。你以為係成件事好順利嘅咩？我話如果你覺得而家好亂，咁其實你睇翻而家鄰近中國嘅經濟起飛，其實講三五十年前啫嘛，都喺度玩緊批鬥噶，都喺度跪緊玻璃噶，係咪都死咗幾千萬人噶？咁我一孩政策之下，咪又可以生到咁多十四億人出嚟？其實 in the end it will all be okay。 哇！ 我話唔使驚喎， 你講真係普度眾生啊！真係， 我話真係， 你留翻啲嘢，留翻啲嘢節目講啦。我哋講翻道教，講翻道教。 啊！你真係唔派交到咁嘅地步喎、啊！你完全 唔派交 嘅 地步， 唔派交， 一啲反應都唔俾我喎、啊！你 唔得啦，死 仔！女王講嘅嗰啲都係嚇，可以引入話題嘅。 講完道教咧， 未講完啦，我未講啊！ 你講， 我個版本啊，我唔知道你頭先講嘅咩啊？ 我哋講嘅道家就老子、莊子就係道家。跟住講到張道陵、張天師係道教， 冇錯 啦。哦， 但係滿天神佛即係紫微斗數嗰下嘢，另一件事啊。咁女王可以講講呢，可能係道術嘅問題啦。 道術啦， 淨係講兩個 point 得㗎啦。第一個 point 咧就係咧，其實咧道教咧係一個大混雜嚟嘅，係 啊， 冇錯，佢非常開放㗎， 非常開放。佢係一個簡單啲講，其實佢係騎劫咗人哋嘅。佢騎劫咗咩咧？ 狂抄人哋， 狂抄同埋騎劫。佢騎劫咗方仙道同埋黃祖道， 冇錯啦。 係啦，喺依兩派再加埋民間信仰咧， 仲有太平道民間 就 become 咧而家嘅所謂嘅道教。 係， 其實就亂到七彩嘅。 以教嚟計就係咯。 係啦，咁第二個 point 我會講係咩咧？就係神同仙嘅分別。 嗯 哼，冇噶啦，冇嘢講噶啦。 快啲講啊！ 咩叫神？咩叫仙先？快啲講啊！ 我陣間講，我俾我講埋一個方仙道同埋黃老道先。嗱，方仙道咧，其實就似而家點樣叫方士咧、術士咧，就出自方仙道，又係嗰啲咧，話一千幾百年前 班嗰只 啫，兩千年前 係啦， 最出名叫徐福。 他就玩咩咧？ 佢屬於方士啊！ 方士啊，冇錯啦！ 日本國父啊， 三十個男童女去咗日本，據聞就喺日本嘅京都就大燈籠， 嗯哼， 建立咗日本第一個嘅叫做 扶桑 國， 嗯哼， 遠道扶桑。嗱，佢 仲有日本人都唔否定佢係徐福後裔， 佢有個徐福墓㗎，好過癮㗎，紀念㗎。 仲有徐福墓喺嗰個， 同埋台灣咧，台灣都有，唔好意思。 但好明顯，但係嗰啲同男同佢唔夠稱啦，搞到真係發育不良啫。 係咯。 你唔好理溝個山東大漢，而家 OK 曬。 係 係嗱，方士咧，亦都叫神仙家啦。佢哋就係玩咩咧？係啦，就玩咩咧？就玩呢個天文啊，醫學啊， 地理啦，堪輿啦， 占卜係啦，即係我哋嘅五術啊。生意卜星相咧，就係就出自呢個方仙家。 仲 個年丹， 仲個年丹，長壽之術。 嗯， 冇錯。 延年益壽。 嗱，出自邊度咧？其實咧有一個。我哋講最早最早嘅記錄咧，係周靈王時代已經有。咁咧，據聞咧嗰條友咧就係識呢個陰陽之學， 又識得同鬼神溝通嘅。 係啊。 咁呢個啦，方仙道咧同後來嘅道教係唔同嘅，因為咧嗰陣時嘅方仙道咧，其實係鬼神，佢冇一個正邪嘅區分。 咁就係譚博話齋呢個類似薩滿教咁上下形狀啦，係 咪？唔係方仙道，成日春秋戰國形成一種方術啊、方技啲道術人嘅，當時人叫方士。佢研究範圍好廣闊，包括天文、醫藥、神仙、占卜、相術學、堪輿。 仲 宣傳點樣服食祭祀就可以長生成仙嘅。 我哋而家講緊嘅 周靈王嗰個叫長宏嗰個人。 我哋而家講緊嘅金木水火土啊，五德啊，就係出自佢哋嘅。五行陰陽嗱，其實有 即係等於我哋所講嘅陰陽家。 陰陽家係另外一派啦，但係咧呢個方仙術又係另外，但係方仙術就以五行著名嘅，跟住佢就採納埋咧呢個陰陽家嘅陰陽 周顯 combine咗，就變咗陰陽五行。跟住 周圍立嘢㗎咯， 周圍 係啊 combine 埋㗎。 嗰陣時好開通㗎嘛，大佬春秋嘅時候係咪先？ 春秋九流十家不嬲炒埋一鍋㗎啦， 炒埋曬。咁嗰陣時咧，佢哋嗱，佢哋宣稱係咩咧？佢哋係似 psychic 啊，鬼佬講嗰啲 psychic 咧，即係佢哋係主張就話其實我哋個靈魂啊，佢信有靈魂啦， 通靈啊， 係啦，靈魂如果離開個肉體咧，就可以雲遊嘅，就可以同咧唔同嘅鬼神溝通。咁你就喂，大佬你啲時間好使好用好多嘅喎，你會知道多好多嘢，因為你冇咗個 limitation 啊嘛，即係我唔係坐定喺度，咁我就係見到我而家視覺180度見到嘅嘢噶嘛，我係可以去到好多嘅地方。咁佢哋咧就宣稱話佢哋有辦法修練咧，令到個靈魂可以離開個肉體。 係。 跟住周圍去咁樣，同埋咧依個都未係緊要，可以令你長生不老啊！咁嗱，鬼佬有練丹術啦，練金術啦，alchemy 啊嘛，中國嘅練金術就係佢哋嘅嘢。 呢一個鬼佬添，我哋中國傳統嘅練金術，鬼佬練金術。鬼佬煉金術是一直去到牛頓的年代，連牛燈都玩埋煉金咧，先至超越了中國嘅。即係我哋中國咧，從佢頭先所講周靈王嘅長宏開始咧，佢本身咩人呢？四川蜀人嚟嘅，即係東周時嘅蜀人。佢就天文歷數、音律樂理咧，乜都識。咁佢係奉祀周靈王嘅。咁後來周景王先做埋大夫嘅。即係佢，所以佢好。即係呢條友就最早嘅，我哋稱為嘅叫方仙道咯。咁當然後來咧，春秋戰國有好多其實都同佢齊名嘅，咁就即係啊，包括邊幾個我讀一讀啲人名俾大家聽啦。即係佢下邊其實仲有一堆人嘅，就包括咩啊？就頭先所講嘅徐福啦。 我哋講啲 juicy 啲啊。房中術咧，咪出自佢哋嘅咯。 啱話題啦， 係咪開心先？ 咁所以唔係，我本嚟頭先呢度講嘅，其實我哋頭先第三 part 仲未開始，咩叫道術或者叫道學咧？呢樣嘢就咁嘅，就頭先所講嗰個佢兼涉到天文地理嗰啲一樣。咁後來道術或者道學咧，其實你而家我最早睇嘅版本道就而家 combine 成一個叫道藏。即係類似大藏經嘅藏，道藏喺邊度？又其實偏本嘢㗎。咁然後咧就最全中國最齊嘅道藏喺邊度咧？就係、是、北京中國道教總會嘅總壇，就北京叫做白雲觀。 白雲觀 聽過未啊？ 啊， 咁我當時咧就 咁威猛。 我當時走去嗰度採訪，咁啊發覺佢道觀有一套道藏。咁後來先發覺咧，原來道藏咧佢個同。是香港傳回去的因為文化大革命那裡燒焦了 又是靠香港 又是靠香港 幾時都是香港傳回去的什麼都 咁台灣用嘅都係香港 傳翻去，咪發達咯！ 咪鬼叫你文化大革命一把火燒上台， 咩鬼叫你自己送翻翻去啫？唔關事，你留翻香港總壇嚟香港啊，係 咪？Exactly。 咁而家道教最興旺都係台灣同香港嘅， 係 因為道教係我哋中國最傳統嘅宗教， 冇錯。 佢係源自我哋， 係 佢其實源自我哋商朝嘅年代嗰啲 鬼神、 敬鬼神嗰啲叫做占卜嗰啲精人啊。 嗯，冇錯。點樣？你記得甲骨文啊，諸如此類占卜嗰個年代就 係啦，係啦，預測未來啊，就著件法衣喺度咦嘔嘔啊， 又 燒東燒西啊，揾把劍插住佢去燒個符啊。其實佢嗰度係好中國傳統嘅，但係只不過咧。在春秋戰國之前咧，佢就散收收嘅，一直到去到東漢咧，去到張道陵咧， 就開始組織化啦。即係黃老道又好，方仙道又好咧。本來就個體符嚟嘅， 亦都 但後來就 其實係三派嚟嘅， 佢 嘅 引子 係 導致佢合一咗 嘅陰陽家， 因為正正就係因為嗰個道家思想嘅出現嗱，賦予咗以前嗰個薩滿教有咁樣滿天神位咯，又賦予咗一個好有趣嘅嘢，賦予咗一個哲學地位， 係啦， 亦都即係話佢統一咗個思想喺背後嗰套嘢， 係啊， 變咗係一個、那個講法就係、是、如果用鬼佬現代語言的話，就一個類科學嘅解釋。 嗯， 即係世界觀就咁樣嚟 嘅。其實好簡單嘅啫。如果你要將道教咧，將佢拆解咧，即係 anatomy and physiology 咧，佢嘅 physiology 嗰 part 咧就係來自於黃老道嘅。係 啊， 係啦，即係佢嘅思想、佢嘅哲學內容係來自黃老道。陣間我哋再講黃老道係咩啦。而佢嘅具體操作咧，佢嘅 anatomy 咧，即係你身體啲器官係點樣運行嘅咧，就係來自依一個陰陽家同埋依一個頭先講嘅方仙術。 嗱我讀一讀嗰啲道教啲典籍俾你睇啊，佢排名第一咧就老子嘅《 道 德 經》，冇錯。 跟住就《南華經》， 嗯哼， 跟住就《仲虛經》，跟住就《道元經》、《陰符經》、《黃庭經》。嗱呢 庭經咩庭經啊？啊，邊個庭經？ 呢六經咧其實最主要嘅，但係事實上咧。你剛才所說的叫做房中術呢，它有combine有道藏的，但它就沒有放那麼前，就哪幾本呢？靈書啦，素問啦，還有素女經啦， 是啦， 但它就不會放那麼前。 其實呢是很難sell的房中術，因為呢都是那句只入沒出，那你怎樣啊大佬，你明白嗎？人類會絕後的嘛， 所以就是類科學就這樣。問題就是正正在於這件事是這麼死本土的， 是啊， 還有 是經歷了這麼多時間的匯集， 是啊， 它的兼容性是極大的。 他回到煉丹是哪幾本呢？就參同計、普撲子這些。講起普撲 子 呢， 普撲子就很 早了，不是，那已經東晉了，已經是 晉 了，東漢以後了。那晉朝呢有一位很有名的叫做道學家，就叫做葛洪。咁佢最係死喺我哋廣東嘅。死喺邊度咧？就死我哋惠州。 惠州大亞灣嗰頭啊，啫。 嗰度叫羅浮山。 哦，羅浮山唔係大亞灣。OK。 即係當時點解咧？因為當時惠州歸東莞管嘅，叫東莞太守。咁個東莞太守咧就歸廣州個南海。唔知咩乜乜嘢刺史管，佢係同南海刺史同東莞太守都好 friend， 咁啊避難中原大亂，冇得北歸啊嘛，北歸唔到啊嘛，因為佢撞到好衰唔衰撞到八王之亂， 哦， 即係晉朝八王之亂，咁啊翻唔到去咁點啊？就倒不如嚟我哋洛城廣東啦，咁啊嚟到廣東廣州咧，就嗰度廣州刺史話：喂，我哋附近有個好靚嘅神山， 神 嚟曬，你去嗰邊。修練就實掂嘅，咁就係呢個就個羅浮山。 O K， 所以你嘅羅浮山如果去觀光咧，做咗呢個葛洪嗰啲遺跡咩煮丹藥嘅大鍋咁乜都喺度噶。 呢個好有仙氣 嘅。係啊，咁其實佢巡完羅浮山咧，又走去西樵山。 啊，西樵。 所以咧，我哋廣東兩大道教名山咧，就一個西樵山，一個就羅浮山。 晉朝已經有啦。 係啊，東晉時候已經由於呢葛洪喺度煉丹而成名。 其實我睇嗰陣時嘅方仙術咧，即係嗰啲方士術士咧，我覺得佢哋啊嚇，覺得啦，而家好興我覺得我認為噶嘛。咁我認為同我覺得咧，其實佢哋係啲 individual 咧係有 psychic ability 嘅，係即係一啲有通靈能力嘅人咧。咁但係佢哋就冇一個思想框架將佢哋 group 埋一齊，佢哋唔係一個組織嚟嘅，佢哋只不過散收收，即係一個可能有鬼嗰啲叫咩陰陽眼咁樣，跟另外一個咧就聽到啲鬼講嘢嘅咁樣，咁佢哋咧你要知道嗰個年代咧係有一樣嘢係好緊要嘅，就係、是、占卜係好緊要嘅，因為點解咧？你皇室嘅祭祀、國家母語呢、這個大旱，定係浸水咁樣，即係黃河泛濫咁樣，呢啲全部都要祭祀。問一下你上面邊位大佬唔疏爽啊？你係咪要我抌啲同男同女俾你攤 啊？ 定係你想食豬牛羊雞？你要炆嘅定係姜葱嘅？咁都要問清楚噶嘛。陣間佢要同男，你俾咗同女佢。唔啱 channel， 佢唔開心，佢整多鑊俾你睇。 即 係 西門爆字業嗰啲。 係啦。 咁所以咧，佢要問清楚。咁咧，所以咧，任何嘅自然災害，或者到底今次依個災害係咪因為個皇帝失德咧？ 定係其實唔關事嘅，我原來因為你得唔到你要嘅嘢，所以你唔開心啫，你扭計啫咁樣。咁所以咧嗰陣時占卜係好緊要。咁另外就咩咧？就係、是、出唔出兵啦嘛，為智與勇啊嘛，係咪？依兩樣嘢必須要占卜噶嘛。咁所以嗰陣時啲方士咧，你可以隨福咁樣樣，哇！大佬身價十倍喎、啊。啊、皇帝都信你喎，秦始皇都信你喎，你要三千 同男同女， 係啦，你要三千同男同女， 仲要幾隻大選，去開發就扶桑， 我 哇使幾多錢啊真係， 我估嗰五嗰三千個同男係邊個毒死咗嘅？佢應該淨係立咗三千同女，自己就去咗扶桑， 結果就精盡人亡咯。 我估係咁樣樣嘅，應該係我個版本嚟嘅。咁嗱，佢哋咧，其實今時今日嘅。中國的術數其實都仲係方先術嗰套， 係冇錯係嗰套。 你幾千年嚟都仲係嗰套嘢，同埋喂佢好 popular 到咧個程度係，佢雖然冇組織啊，佢雖然係個別人士咧，但係喺史記裏面都有記 載。係啊，有啊， 係啊，裏邊有講咧，為方先道凝解消化依於鬼神之時， 係啊， 針對主要係鬼神。 所以事實上我哋從中比較宗教研究嚟講咧。其實道教屬於我哋中國嘅薩滿教傳統嚟， 係本土嘅。 呢個薩滿教傳統從邊度啊？從西伯利亞到滿洲，到蒙古，到中國，一直拉到西藏，都係咁拜法嘅。所以睇西藏嘅本教啊，我研究西藏嘅本教，原來個儀式同我哋道教一模一樣嘅，都殺雞啊、殺羊啊，有啲厭性之術啊，點樣壓服啲鬼神啊？然後跟住咧就每一次大祭祀，你睇吐蕃王國初期咧。一殺殺一百隻牛， 犧牲啊！ 一殺殺一百隻羊，然後跟住灑狗血，然後戴住面具啊，嚇到你阿媽都唔認得。不過結果後來咧就俾藏傳佛教吸曬入去， 搞掂咗， 搞掂咗，蓮花生大師。就一路同你鬥法。 喂，我哋揾一集西藏嗰集先講啦，不如。我哋而家俾個預。 咁所以咧，事實上藏傳佛教咧。是我哋傳統嘅薩西藏嘅薩滿教，再炒埋呢個 佛教， 佛教嘅 婆羅門教係咪？ 又有婆羅門教嘅。咁我哋中國嘅咧就慢慢越搞越文明啦。而家已經基本上就冇似以前咁，如一次過商朝咁殺幾百隻牛，殺幾百個人。喂，商朝仲殺人㗎， 人際。 你得閒走去嗰個邊度啊？ 使鬼咁耐咩？商朝近代都有啦。 商丘個博物館， 商丘博物館係咪？ 哇！嗰啲人骨喺度噶， 成個坑裏邊啲人骨，啊仲有象仔骨都有，殺象啊仲，知唔知啊？佢唔單止殺牛殺羊， 所有動物都按比例啊。 係啊，你睇嗰十幾個人坑嗰啲咁重嘅骨坑咧，哇嚇死啲人啊！佢真 係。其實好簡單啊，嗰陣時咧，嗱佢哋殺嗰啲人咧係奴隸嚟噶嘛，奴隸係 疆人。 是他們的 property 來的，而他們最名貴的，即是能夠為他們提高生產力的，就是奴隸和牲畜嘛。他將他認為最寶貴的東西 獻給神， 是的，證明他的誠心。而其實呢，鬼神這個鬼神的 concept 是來自於佛教的 concept， 就是他的神其實不是天人的神， 是 大力鬼神，即是 powerful 的鬼，他們是嗜血的。所以 你看道教傳統的人死了之後會變神，就是這樣來的。 Not exactly， 稍後我們講神和仙的分別，這個我們稍後會講，夠不夠時間呢？ 夠，我們一會兒一定要講唐大仙，講香港。 要 我們香港最靈的，最有名的，最勁抽的那個道教神，就叫黃大仙。 我們現在香港有教主的了，不用拜黃大仙的了。 那隻靈不靈？ 我姓黃，都是姓黃的，不過不靈 的。那個有 8% 的民調， 他有血制的。 佢有 血制，有香港人的血制咯， 唔係有啲港獨如果為個平民， 但係道教嗰啲血制而家形式化咗，唔得真係見血， 唔使見血 祭品。 道教其實係好忌血嘅，嗱包括而家咧道教畫嗰啲符咧，女仔就好閉翳， 速速如律令嗰啲。 嗰度就係點解咧？就話你嗰個符女仔點解特閉翳咧？就係你嚟緊經期個期間，你不能夠掂嘅，係啦。咁你話喂，我個個月。好準都是15號中午12點嚟，我就話啫，係咪先？咁如果我有遲有早咁，我點啊？喂，好難控制嘅喎咁。但係道家對於血嗰個忌諱咧，係好大。佢唔止係女人嘅喎，即係經血啦，包括動物嘅血、流鼻血都不能。 呢個係直線引申出嚟，正如阿譚伯話齋，因為佢源自於鬼神年代，薩滿教血祭啊嘛。所以血好有法力嘅一樣嘢， 係啊 ，powerful 嘅一樣嘢嚟㗎。 所以點解佢忌血咧？就唔係話完全唔掂，就調翻轉嚟，佢要佢驚控制唔到。 係啊， 所以你睇到本身道教咧，佢做張道陵變成咗做有組織嘅宗教之後咧，就慢慢同原來嘅薩滿教傳統嘅脱節㗎啦。 冇錯啦。 所以到而家你要睇薩滿教傳統咧，你一定要去西藏。 嗯、 一定要去蒙古、 嗯、 一定要去東北，仲、 嗯、 有而家仲有最多薩滿教祭司仲有女祭司地方是在南韓、 嗯、 我親自去看過南韓的薩滿教牧師、嗯、去行法， 南韓那些巫女呢、嗯、他們那個 tradition 是來自東北的， 是啊， 東北因為有山林、啊、有山林，所以呢東北出好多咩咧？所謂嘅五仙啊，狐仙啊，黃鼠狼啊，蟒蛇啊，即係你噏嗰啲咧。嗱嗱， 不過最近出咗個新嘅仙，叫李洪志法輪功。 但我而家唔理你嘅談博，我翻翻轉頭先，我講翻咧。 唔係滿洲同朝鮮，事實上根據我哋自己讀國際關係咧，係同一個區域嚟嘅，我哋叫滿鮮史、 嗯、 或者滿鮮地區研究嘅、 嗯嗯， 因為嗰度根本就唔係中國嘅、 嗯， 滿洲地區係到清朝先當嫁妝，喺1644年成為中國嘅領土嘅。1644年之前，中國政府只係偶然個勢力伸過入去東北嘅啫，東北自古唔係中國領土嘅。 極其兩佢哋燕國， 連唐太宗。去征朝鮮打高句麗，都俾佢打到撲街，趕翻翻嚟陰公啫。唐大公咁偉大啊，都俾冤蓋蘇文打到撲街。所以我啲韓國同學一講，佢話：，妖你中國成日侵略我嘅，我哋個民族英雄叫蓋蘇文， 係啊， 就係打到你唐大公撲街，即係咁。 民族英雄、 嗯啊 道家頭先講過啦，佢騎咗兩派啊嘛， 嗯、 即係其實唔止兩派嘅。如果你將陰陽同五行咧都拆開咧，就變咗係陰陽家同埋頭先嘅方仙家啦。仲、 嗯、 有就係黃老啦。嗱、嗯，黃老就好緊要啦，因為黃老咧係一個政治勢力嚟噶嘛。係啊，佢就係講話嗱，老子咪就係來自於黃老咯。黃老思想咪就 講係咁講噶啦，佢由形而上變成咗一個世界俗世嘅政治指引兩回事啊！ 係啊啊，依、這個好緊要，我一定要講。佢講咩咧？佢就話咧，佢嘅學説佢係尊皇帝。你發覺好得意噶，方仙術同埋黃老術咧都係、嗯、 軒元皇帝。 軒元皇帝冇錯，佢哋主張咩啦？依、這個佢就係思想啦，哲學內容啦。佢主張清靜無為，與民休息，不擾民，天下安寧而治。喂嗱，關鍵係咩呢？就係話佢個出場位好靚，因為秦始皇玩到你班友撲街嘛，不停咁樣起嘢，又長城又依又路，跟住係攬好呢個民力咧，又用酷刑搞到即係15年玩完啦。之後咁點咧？大家都聽過一個傳說啦，話漢高祖即位嘅時候咧，想揾4隻同顏色嘅馬。都揾唔到嘛，據聞、嗯、傳說啊嘛， 係咪？ 咁我哋發覺用乜嘢方法啊？你咁多諸子百家咁多套學說，我應該用邊一套能夠最受落咧？咁、 嗯、 好似而家就話港獨受落啊，喺後生仔當中嗰陣時，當你玩到咁殘之後攰啦嘛，佢咪就係想與民休息 咯、 嗯。Exactly， 所以嗰陣時咧，不論係宰相蕭何啊。曹參啊，即係漢朝嘅開初嗰幾個啊， 起碼到漢武帝之前， 冇錯啦， 都係信黃老之道嘅。 係啦，即係你嗰陣時最出名竇太后啦，竇太后就同漢武帝兩個就喺度隔噶嘛。係 啊， 即係我係要行黃老之術嘅，黃老道嘅，跟住阿孫仔咧，你就要行呢個獨尊儒家嘅。係 啊， 咁點咧？兩個咁。老嗰個會死噶嘛？ 啊、 死咗咪咁勢力已去咯，係咪、嗯、大勢已去咯？包括佢嘅阿竇太后個孫，唔係竇太后個孫，竇太后嘅寫嗰個邊個？竇英係佢邊個？ 竇英係佢嘅侄仔。 係啦，都俾阿漢武帝玩嬌殘咗。 嗰、那個又唔係儒術咁簡單，即係 政治理由。 因為 你嗰個內儒外法嚟嘅大佬， 佢嗰個 儒家係法家嚟噶，唔係儒家嚟嘅嗰個。 其實道家同法家其實同一樣嘢。 冇錯啦，呢、這個非常過癮啦。 依、這個好值得講，依、這個 好多人唔記得咗，到底道家嗰套 是源于不是法家的套是源于道家 的。是 明。 坦白啊，正这个。 同埋明如音法呢样嘢。 我读咗成年中国政治思想。 搞通呢样。 就是专门读老庄的。 是啊。 那个正中国政治思想专题研究。 嗯哼嗯哼 就睇老庄点样同法家合流。 是啊。 然后最后呢。 合流过程极 端。是啊。然后跟住就外儒内法。 冇错。 由董仲舒提出所谓的假儒家。 天人感应啊。 其实董仲舒是三派炒埋一派。 都是兼容的，好过瘾。 阴阳家又有， 你好听叫兼容，好听叫骑劫。 法家又有，然后就挂暗一铲个假猪头，就叫儒家。 呢个猪头都好假。 呢个猪头个名叫春秋繁露。 嗯， 哇，净假到阿妈都明得。其实你睇佢里面冇乜啲系儒家噶， 冇乜嘢噶嘛，假儒家嚟。咁所以变咗就阿谭博讲呢个好准确咧。女王就头先提到嗰样嘢，当你将一个所谓宇宙观念、哲学观念拉咗落嚟俗世，变成个政治指导思想嘅时候咧，就出事啦！就正如你将呢个道家掹咗过嚟，变咗法家，但系你就唔系道家原来嗰套嚟嘅喎，你攞咗道家里面某啲类科学嘅概念咗，例如啊庄子会讲嘅啊，即系天地不仁，以百姓为初狗，好嘅皇帝咧系唔会顾你人命噶。 另外仲有咩咧？ 哇，好得人惊呢下嘢。 以退为进嗰啲 都有噶，玩 暴风不中招， 系啊， 系咪？ 玩拳术啊，嗰啲道家嘢。 即系嗱，我顶住你，我知道你好猛嘅，我顶住我唔不败。嗱，记住啊，我哋中国嘅军事哲学有一点啊，西方永远冇嘅。 嗯， 西方哲学选择嘅 不胜不败， 就不胜不败。你呢个真系打唔过对方，你就维持不败。 嗯哼， 等佢。等於完你都暴風暴雨啦！ 莊子成講， 你先要反佢，你先要反佢。 莊子成講到明，你做咩要同人鬥呢？你鬥只有兩個結果啊嘛，一係你輸，係人哋輸嘛。不鬥 趁勢噶嘛， 係啦，不鬥仲好喎，咁樣，所以就係唔打咁樣。咁但係發覺好過癮就係咧，依個其實諸子百家雖然話咧喺漢武帝之後獨尊咗儒家啦，但係實際上其實係三派、 四派連埋陰陽 陰陽家， 係又連埋 陰陽家、道家、法家，再炒埋儒家，四鍋炒埋一碟， 係啊，係啊，好勁噶呢個。 所以其實佢一路咧係滅唔到其他聲音嘅， 係啊。 佢雖然咧話儒家咧，但係佢實際奉行嘅係法家啊嘛。 係啊， 佢邊有停過啫？ 而法家嗰套嘢係來源於道家噶嘛。係 啊， 咁所以其實最雖然話統一能力兼容力最強，反而就係道家呢套。係 冇錯， 勁過癮。咁所以 其實後來治國都係靠呢一套嘅。 同埋你 因為光靠儒家冇用，儒家廢帝嚟㗎。 好似話啲豬頭，你話佢呢個咩啊？即係招牌唔錯。 同埋睇漢武帝到底佢獨尊儒家。是不是單純地因為他拜儒家的理念呢，還是他想在他阿嫲度奪權呢？這個也是很重要。不知道他阿嫲，你記住那時候還有劉安，即是他阿叔，他那時候他阿叔是擁兵自重的，是很大的，即是寫淮南子那個劉安呢，也是一人得到雞犬升天。 淮南王啫， 淮南 寫淮南子， 淮南子亦都係道家裏邊嘅其中一本著作嚟嘅嚇。 黃老思想啊， 冇錯。 反正當時咧有好多著作其實失傳咗啦，不過好在我有個馬王堆出嚟， 掘翻啊，重新考證， 就掘翻《白書》《老子》《黃帝四經》出嚟。所以黃咧， 時間王 啊，以前黃係失傳咗嘅，但係而家最後掘翻《黃帝四經》，我先要原來咧，黃仲喺度。 但淮南子咪真係冇咗啦？ 淮南子有，但係有一輪係禁書，因為淮南子係被抄家嘛。 係冇錯，正 點解後來又翻翻出嚟？即係一直到漢武帝死咗啦，處理啦，咁於是咧又翻翻淮南子出嚟 平反啦。 有一輪就冇咗㗎淮南子。 你知唔知我喺淘寶度咧，我 search 阿胡適咧，我居然揾到胡適嘅書咧，我覺得好神奇喎。 點啊？ 點解會有咧？唔係應該係禁書嚟嘅咩？ 胡適， 胡適最近開放翻，胡適啊、錢穆全部開放翻。 書呢家就禁之不絕㗎，話你知。 即係仲可以揾到㗎。 都話正如馬王堆個 case 極其過癮啦，有好多係讀歷史以為自己讀到好叻嗰啲咪老人家咧，熟讀二十四史的都話好叻嗰啲咧，你一嘢就 Q 爆佢。 講史記嗰啲， 我就同你講呢個時間狼。 你真係事實上掘翻出嚟文獻對比下，你就知道中國歷史大把嘢要修正嘅，唔係叫修正主義啊。而事實上中國歷史從來都係用政治去演繹個史記噶嘛，因此個歷史記錄從來都係邊個當權邊個寫，你如何可以保存個真相啊？你揾時間浪出嚟得咯，明啊？ 你嗱，好似淮南子咁咧，佢係一公元前122年漢武帝話佢陰劫賓客。富秦百姓為叛逆事啊嘛，咁劉安咧淮南子一睇唔對路咧， 即係話佢謀反啦， 就自殺，係嘛？咁啊， 斷後路， 咁啊全部成家殺曬咯，就係咁咯。所以 政治好殘酷呢樣嘢， 係啊，所以你睇得到，所以佢本書， 但係其實佢都算與世無爭，我覺得依單嘢都有啲咩嘅， 都冇辦法 㗎啦， 政治嘅屈起上嚟， 功高震主身，危權傾天下者死。你既然咁擁兵自重，權傾天下，咁啊，梗係要死噶啦！ 其實咧，仲有一個重點，我覺得啊，OK， 不過依個等你哋補充，因為你兩個歷史強太多啦。就係咧，淮南子咧，即係淮南王啊，劉安咧，佢個身份嘅關係，佢比漢武帝咧，其實更加係 eligible 啊，佢個皇位啊嘛。而即佢就算點樣扮世外高人咧？嗱，傳説中豆腐就係佢發明嘅，因為佢煉仙啊、煉丹啊、玩辟谷啊，喺度搞嚟搞去嘅時候咧，就唔知點解就有啲石膏就抌咗落去啲豆汁裡面， 乜都撈埋噶， 係啦，就變咗豆腐啊咁樣。 我要澄清翻頭先，原來咧北京白雲觀嗰度咧，可能阿周恩來醒目，早已經搬咗入中國國家圖書館去嘅， 即係又收埋咗， 係收埋咗，所以冇燒到。 OK， 咁另一本咧，而家日本宮內廳嘅書靈部咁，所以中國道藏咧係有嘅，咁我哋香港後來就翻印咗嘅，所以香港幾大道觀都有，包括青松觀啊、黃大仙嘅圖書館啊，即都有啲。 但係講起呢個書嘅問題，回應翻女王頭先一句啦，其實即係 個。但係道藏，我講個淮南王嘅屬於其中一部分，天文地都有嘅，咁佢基本 係 啦，佢包括一啲咩咧？方儀、科儀啦，即係道教儀式啦、方術啦。有啲神仙傳啦、道教史啦、仲有醫藥啦、養生啦、天文史地、諸子百家乜叉都有。所以你睇下有一個鬼佬叫李藥室咧，佢研究中國 科 技 史 咧，一定要睇道藏。因為道藏包括華南咁在呢啲咧，其實原來好多中國傳統嘅科技，特別係由煉丹術所發展出嚟嘅化學。全部睇道藏， 佛經真係哲學嚟咯。咁回應翻女王頭先講嗰樣嘢咧，即係淮南王點解要死咧？就唔單止與世無爭，政治上嘅俾人逼死，調翻轉頭係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唔係淨係擁兵自重咁簡單。最慘佢寫得出一本咁嘅書，或者編得出一本咁嘅書， 仲有咁多賓客喎。 佢有料到啊嘛，大佬啊，你有腦啊，即係出書會死人就咁解。係 咯， 歷史從來都係從 所以 喺 讀還書店冚過嗰一啲腦， 出書會死人。 所以點解有啲人入唔到參？選唔到咧，被註銷資格咧。 因為淮南王你就諗諗下，佢嗰套咁齊全。 係啊，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仲有科學、醫藥，全到濟世為衞齊曬。 佢最大裏邊仲 同埋仲有一個重 點，仲有軍事啊， 軍事。 O、okay, K， 有一個好大嘅重點，我想講就係佢嘅血緣啊。佢點解比依個漢武帝更加 eligible 咧？如果論資排行嘅話咧，佢係劉邦嘅孫嚟㗎嘛。佢係嫡生啊嘛，劉邦個孫啊嘛， 高一輩， 高一輩，佢個叔嚟噶 嘛，佢同向景帝同輩嘅， 係啊，佢係佢個叔嚟噶嘛， 佢同阿漢武帝係爭高漢武帝一輩 嘅，係啊，該格嘅。 所以你諗下，漢文帝嗰陣時下詔將淮南國啊，俾佢三個仔，又係因為佢係長子，因為劉安係佢長子，所以佢繼承咗個爵位，成為淮南王啊嘛。而佢係喂，你直系嚟講，你唔係隔咗好多代，你淨係劉邦嘅長，即係劉邦嘅孫。而高漢武帝一輩，漢武帝係如果啲人要擁嘅話咧，絕對係可以擁咗劉安出嚟。 如果唔係漢景帝做咗皇帝，根本 就 唔到漢武帝啦。 就唔輪到佢落啦。 冇錯，所以算係旁落咗嘅呢件事， 更加造成佢即係非死不可，非常可惜嘅一件事。 因為咧嗱，而家個記錄啦，《漢書》記錄就話劉安係畏罪自殺。因為被人懟話佢謀反， 謀反冇錯， 係啦。咁但係其實民間唔係咁諗，民間係相信升仙，係啦，話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啊嘛，就係佢咁樣。 大家呢個心理上嘅自我安慰啫， 我信史記，我唔信 一來啦， 我唔信民間傳說。 希望有 happy ending 咁解啫。 不過講到雞犬升仙就講嘅咧，真真正正歷史上面明文記載雞犬升仙嘅就升王明初平。後世稱為黃大仙就 冇錯啦，啱啱就講起呢個話題。 因為黃大仙咧，我哋嗰陣時去金華跑新聞咧，因為當時我即係南懷瑾先生投資嗰個金温鐵路嗰陣時咧，咁我哋走去採訪去到金華咧，一跑完新聞第一件事就走去睇個廟先。嗱，先講明呢種文革咧拆咗嘅。 哦。 咁跟住改革開放之後咧，又我哋香港人要捐錢重建翻。咁所以而家你見到咁個廟係八零年代之前唔存在嘅，咁我哋九零年代佢已經整得唔錯嘅， 即係重建歷史 靚啦。咁呢度有咩人咧？ 黃大仙啊， 呢個黃大仙本身係當地金華嘅一個牧童嚟嘅。結果有一日咧，唔知點樣咧，就見到個嗰啲方士好靈嘅。於是佢跟咗佢入山去修練。咁啊得道升仙。咁結果咧，四十年後佢大佬揾佢咧，係揾到呢、這個。嗰、那個窿，結果佢啊老咗，佢個細佬啊竟然佢仲係 依然係同， 係咯， 同埋咧唔信佢得到喎，咁樣咁點咧就叫佢示範啦，咁佢就拆石成羊啦， 冇錯啦， 係啦， 犀利啊，係 咪好勁咧？ 劈開個石成羊孭出嚟， 所以個窿就叫拆石窿窿。 拆石窿窿，拆石窿窿。 呢个窿而家喺度，就喺赤松山金华洞里面，而家变咗个石室。 嗱，即系咧， 个神迹嘅地点。 我哋讲呢个五饼二鱼啦，系嘛？西方有五饼二鱼啦，咁东方咧近代嘅咧就有一个拆石成羊。 系冇错 啦，系啦， 其实黄大仙都唔系近代噶啦，佢系公元三二八年左右人 嘅，都近啦， 东晋人士嚟， 晋朝咯， 近近地。 即係同耶穌 花園記， 同耶穌爭咗三百幾年咯。 嗱，我哋講下咧神同仙嘅分別啦，好唔好啊？同埋依個鬼啊，有啲咩分別啦，好唔好？嗱，神同仙最大嘅分別一句講曬，一個係拆封嘅，你神就係拆封嘅， 封神榜啊， 封神榜啦 ，exactly， 即係你唔好理你黑唔黑人憎，你黑你衰唔衰？即係譬如依個敗家到不堪嘅坦幾。都可以被人拆封了，都做了神了。貪狼星咪就是他咯，係咪？依個紂王撲街佬啊，荒淫無道啊，跟住有依、這個即係令到民間怨聲載道啊，殺人無數。 我 比 較中意元順帝， 唔好扯開個話題，俾我翻嚟先。 因為咧，佢最後紂王撲咗街， 紂王成為咗破軍啦，係咪？喂，你唔好理，你就算你能夠攞個心出嚟，OK， 比干獻心， 比干獻心，又做咗太弱。喂，你咁慘，你要獻個心，你又係做咗神，但係依個咧成世喺度走字玉林嘅紂王，又係做咗神。 政治處理啊嘛， 係啦， 冇所謂對錯。 你唔好理，總之上邊嗰排天庭等人仔 ，OK？ 啱啱應該就通過呢個政治上嘅神嘅封神安排，就天下安定就咁嚟噶嘛。 嗰陣時周朝初定。咁呢一班咁樣嘅周朝嘅功臣，建國功臣，即係有佢老豆周文王啦，亦都有佢大佬白一跑啦，亦都有呢一個之前嘅亡國嘅就王坦幾嗰一抽嘢 ，OK， 全部封曬，唔好理，你唔需要，你唔需要修練嘅，你唔需要任何嘅功績嘅，總之上邊等人用，你廢嘅都得，照升曬上嚟，全部做曬，而家 自但係封完曬之後冇封自己喎，姜太公。 姜太公有， 冇 天機咪佢咯， 天 機星係佢啊，就係姜太公啊，冇錯啦。 啊，要糾正翻先，原來咧赤松黃大仙共產黨佔據大陸之後咧，佢為咗發展水利，就將黃大仙呢個赤松觀咧喺個上面起咗個水壩水庫。咁啊，成個呢個寶積觀或者個赤松宮咧就浸喺水底，原來根本就唔係拆，係成個埋咗水底。 就變咗龍王宮啦，而家 係冇錯，或者城王啊，城王都得， 真係好大王啊！真係咁都得嘅，真係。 共產黨乜都得，毛澤東啊，佢叻過滿天神佛啊嘛，佢話嘢啱咯，呢下嘢似係佢做噶啦呢個。 唉，好。 佢呢咪就是與天鬥咯，係咪？其樂無窮。 哇！呢、這個赤松宮而家喺水底喎，頂咗個。 啊，又唔知道。 佢都唔係拆嘅，直一鑊懟入你。即係我唔中意佢反宗教，你知大陸在宗教早期咧， 佢又唔係反宗教。 拆寺廟啊！ 天下只可以有一個神咧，就毛澤東啊嘛。 係，冇錯。 嗱，講埋仙啦，仙嘅分別係咩咧？就係修練，你要靠過好多嘅努力，係啦，你可以內丹、外丹、辟谷，然後用曬所有嘅方法，令到你最終成仙。咁練仙係咪人嘅專利咧？就非也，係乜都練得嘅， 狐都練得㗎， 狐仙啦， 我哋最中意狐仙， 黃鼠狼啦， 係啊， 蟒啦，蜘蛛啦，係咪咁樣？都練得。爭 在未講旁精嘅啫， 旁精啦。講埋咧，青口精啦，咪講下咧。 啲鬼佬啲喎，你鬼妹嚟啊！ 即係乜都練得嘅，因為佢吸收嘅係天地 天地日月精華。 冇錯啊！咁但係點解又會有狐仙有狐妖狐嚇唔同嘅分別咧？就係、是、如果練得好嘅個心係善嘅咧，咁咪狐仙咯嚇、龍虎山啊都有呢個狐仙被封為佢哋嘅。護法咁樣，因為佢係發善心嘅，佢係好嘅咁樣。咁但係咧，亦都有狐妖嘅喎， 邪魔外道啦， 就係害人嗰啲啊。哦，原來佢害唔害咧個心，咁點稱咧？ 即係畫皮一畫皮二嗰啲。 咁啊，梗係話事嗰個先啦。 周信嗰啲啊， 係啊，話事嗰個覺得你係好嘅，你咪先咯；你唔好嘅，你咪變咗妖咯。 其實咁多，我比較最中意係青蛇白蛇啫。 哦，幾有趣。 尤其是係白蛇啫， 有趣嘅，真嘅，極有趣。 話又可以同男人結婚，又生咗個仔，個仔後來見到壓喺個塔下邊，就士林祭殺，拜到個塔冧咗，救翻阿媽，幾好嘅啫。真係。 如果係 有睇白蛇傳啦， 喂。更加精彩是什麼呢、是日本的玉造堂、這個更精彩、是啊安倍精明、是的、這件事、這個巴閉、是一個狐仙、化身一個絕世美女 日本版的狐仙 是的就同了天成為天王的重機跟住天王身體日益衰敗日越來越差就來死跟住被安倍精明發現、原來你係狐仙， 坦幾都係九尾狐嚟㗎，係咪先？ 唉，坦幾其實好冤枉㗎，真係好冤枉。 佢係人哋派落去叫佢做嗰啲作任，要搞冧個商朝㗎嘛，結果賴佢要斬埋佢㗎啫。 真係慘啊，大佬！ 喂，大佬有少少耶穌嘅門徒又大， 有啲似。 明明就我叫你出賣我嘅，頂你個肺後啊！變我變咗罪人喎。 做戲做全套啦，唔該。 即係仲要俾人屈咗幾千年嗰個慘啊！真係。但安倍精明嗰單咧， 呢個狐仙啊，佢都係九尾狐啦，好似話。 點解安倍精明會知道玉造堂係九尾狐咧？因為佢老母自己係啊嘛。依下精彩啊！ 即係聞到自己有， 聞到就狐狸味。 喂，佢自己係混血噶嘛？你明唔明啊？ 即係 Demi God 嚟嘅都 係。係啊，佢自己老母就係白狐嚟噶嘛，所以安倍精明佢咪認到玉造堂就係一個唔好嘅。想是亡國的呢個狐仙化現， 聞到佢係狐狸啫，你點會知佢好定壞呢？ 因為佢害天王嘛， 害天王一定壞，天王可能係壞嘅咧。 你知道以前嗰啲政治嘅判斷好簡單噶嘛？ 害皇帝就唔係好 呢只似狐仙啊呢只。 白呢個白貓貓，白貓傳、 白狐。 不過我就言歸正傳，講黃大仙啦。咁我講黃大仙崇拜咧，其實咁嘅。黃大仙嘅崇拜最先傳到廣州嘅。咁佢個元朗嘅廟啊，擺番禺嗰位。點解後來咧去扶基？扶扶下要搬屋佢話。 要搬屋。 係要搬屋。 佢占卜都話要搬屋。 係啦。 即係苗族咁 講。扶基啊， 扶基咯。咁扶扶下諗諗下唔妥啦。咁於是咧就揾到邊個？揾到陳濟棠個老婆莫秀英， 南天王喎、啊，呢、這個廣州督軍喎、 啊。係啊，咁啊幫手。咁於是咧就搬嚟香港。咁、最初都唔係而家呢個位嘅香港。 即係唔係黃大仙？ 所以香港兩間黃大仙廟㗎，一間就喺而家黃大仙個山仔上面， 冇錯 就而家我哋求籤啊， 息息園嗰、那個， 息息園嗰、那個。其實仲有一個喺龍翔道， 龍翔道即係原本嗰個， 荃灣上去。 龍翔道嗰個咧係有扶機， 係啊冇錯。 但係息息園嗰個反而冇，即係 at least 佢冇對大眾開放。 係。 而扶機依樣嘢咧，就係好值得大家講啦。不如我哋講下先咧。如果係對鬼神之説依樣嘢嗤之以鼻嘅人咧，其實可以試下嘅，因為幾神奇嘅。講真，嗱，我試過啦，我過來人經驗講俾大家聽。你扶機咧，你就係一個四下無人。你揾一張紙寫低你嘅問題，折埋佢，冇人噶喎。 唔使燒埋嗰只。 燒咗佢。 燒完之後咧，佢浮翻曬出嚟喎。 係啊， 識背嘅。 識背喎，佢咧喺個沙板上面咧， 沙盤啊，撩啲叉咁 嘅。係啦，佢撩翻你個名，撩翻你嘅問題，撩埋答案出嚟俾你。咁我就覺得哇，好神奇！點解我寫咗嗰啲嘢又冇人見到？跟住你又唔係過底紙嚟噶嘛，就咁一張普通嘅紙，我燒埋，點解你會知咧？咁樣 咁佢話佢通靈咯， 啊幾過癮喎！依樣嘢嚇，你哋有冇試過扶機？ 我從來我睇人哋扶，我自己唔扶嘅。點解唔扶咧？因為我天主教徒嚟 嘅。哦 ，OK， 我哋唔扶得啲嘢嘅。 你冇得自己扶嘅，你可以因為你嗰啲嗰啲台灣話叫鄧記咧。 鄧記我知啊，啲機童啊嘛。 機童啊，係啦，機童係揀嘅。 佢叫同機啊，台灣叫。 同機 ，OK。係， 即係佢揀嘅， 就要。唔係法器嚟嘅。即係概念一樣。 係法器嚟嘅，大佬。 法器嚟嘅。 擺明係架撐嚟嘅嘛，我見係咪先？ 其實黃大仙你睇到香港咁旺咧，當然同佢有求必應有關啦。但係亦同反映時代一種變遷咯。因為如果唔係因為中國大動亂，佢哋要其實我覺得啲人應該都唔妥啊，所以要扶機嘅咧，走到邊都唔使死咁啫，知唔知啊？ 即係佢預測到自己走難啫。 要可能要走難，咁 一走嚟香港，最後醒目仔啦。自古以來係唔講嘅啫。又是靠香港 是啊你起而家黃大仙呢 你宋帝炳去咗邊話哦OK 宋帝炳而家喺崖山嘅海底囉宋帝正聽我撞喺海上面、撞喺我哋珠海嗰邊嘅宋帝炳呢就落咗海啦、一年話六首富孭住佢就攞落個全國玉璽咁就跳 就搵唔返咗全國 喺崖山度跳落去啦 照計全國璽變咗香港水域㗎喎 不是那裡是台山水域 哦台山水域 ,OK。 香港只是他臨時駐紮的地方、 哦 okay、 就在觀塘九龍灣那裡。 咁後宋王台 咁跟住咧，嗱呢樣嘢就真係有啲仙氣啦。佢哋首先先住咗喺九龍灣香港，跟住搬咗澳門賭場而家個路氹田， 好旺喎、 啊，就搬咗澳門，而澳門都守唔住啦，再搬去台山就咁嘅。喺、okay. 我哋廣東省咧，住曬四個地方、一潮州，二香港，三澳門，四台山，但係台山唔發，唔知點解，可能死喺嗰度啫， 都唔會未發到啫 潮州發過一輪㗎啦，咁望就一輪。其實潮州好有錢㗎，民國嘅時候。跟住就到 而家香港嘅兩名首富咧，首爾都係潮州人啦。 潮州其實明清以嚟已經一直都係我哋廣東省最富庶嘅經商地方嚟嘅。 經商， 因為佢壟斷咗東南亞同埋泰國嗰邊嘅貿易㗎嘛。泰國啊、新加坡啊、馬來亞、馬六甲。全部潮州商人嚟噶，但係潮州商人就唔係幾信黃大仙啊，佢信另外啲嘢。 佢信另外一樣嘢啊嘛。 咩三山祖師啊？ 但係嗰啲其實 清水祖師啊， 嗰啲算唔算都係道家嘅嘢啊？ 清水祖師、三山國王， 佢 即係 唔係呢一派啫嘛？ 開張聖王就嗰啲嘅，你知啊？不過而家大陸嗰黃大仙廟嘅主持咧係邊個咧？睇下先，係全真教嘅喎。啊，第二睇先， 全真教 咩派先睇先？ 關唔關呢個成吉思汗事呢單？ 嗰個全真機事啊？ 唔係，而家大陸嗰個黃大仙 記嘛， 睇下屬於係冇錯，就係、是、全真教裏邊嗰個唔知咩派，佢嘅自成係來自有長春真營，有處記， 係 啊，啊讀到啦！而家呢一任大陸黃大仙廟嘅主持咧叫星純子，咁而家有常住嘅道長大概二十幾位，係屬於泉州教嘅華山派嘅。就三十一代， 真係數到三十一代， 係係啊。 但係需唔需要加入啲外國教會啊？主持 而家唔應該冇嘅都，因為道教冇外國教會嘅 道教， 道教好奇怪 嘅，呢樣嘢好似 道教全部係華人仲係漢人， 係啊， 真嘅， 係啊。 嗱，呢啲台灣都係㗎，台灣咧個開台祖廟就喺屏東嘅，係客家人帶過去嘅，喺屏東縣新拜，但係因為佢咧個偏僻香火不盛，所以而家台灣最盛邊度咧？就是新北市三重區，喺正即係台北市對面隔條河，隔條淡水河嗰度，嗰度有個地鐵站嘅，叫鮮色宮，色就色色源個色，鱗色個色，嗰個站就叫鮮色宮站，一出地鐵200公尺內就見到佢啦，而且同香港一樣嘅，又搞咩學校啊，搞咩道觀啊，搞啲咁嘅古靈精怪咯，即係所以即係佢本身個負責人嘅話就屬於全真教嘅華山派嚟嘅，所以睇到噶，即係佢本身 而家台灣黃大仙廟都係揾華山全真教個系統嚟負責嘅。咁但係香港就唔係喎，你知道？ 我話聽啊，神仙咧最咩咧？最本土嘅，係 啊， 比我哋人類更本土嘅。佢哋嗰地域主義好嚴重嘅。你發覺每一個地方咧， 石頭就可以爆一件出嚟㗎啦。 係啦，跟住咧，佢本身有陀地嘅，仲嚴重過啲貓啊！貓科動物你知好地域㗎嘛？嗱，佢哋更嚴重嘅就係咧，你外來嘅神咧想入嚟入侵我地盤咧，打過先咁樣。嗰陣時咪嗱，頭先譚哥都講咗幾句啦。蓮花生大士入西藏嘅時候，嗰陣時就同西藏本身本教啲鬼神又係抽咗鑊金噶嘛。每一次咧有呢啲咁樣嘅搬嚟搬去都有咁嘅現象嘅。咁啊，值得一提就係咩呢？就是、其實好多嘅所謂嘅道教嘅道士咧，其實都唔係真係好熟嘅啫喎，知唔知啊？即係啦，我哋成日都講話神仙神仙，頭先我諗一般人都唔係知道神同仙嘅分別喺邊啦，係嘛？就係頭先我講過啦，神就係封上去嘅，你乜都唔使做噶啦，OK？ 你一係得一係唔得嘅啫嚇 ，either you're chosen one or you're not 咁樣。仙咧就唔該你自己練咧，唔知一千幾百年咁樣樣，可能練練下會得噶咁樣。咁我哋有一集有講過狐仙嘅禁室，就係、是。點解九尾狐係勁過普通嘅狐呢？因為咧，據聞咧，好似我個仔好靚仔咁樣咧， 就揈咗幾條尾出嚟。 佢條尾啊，佢啲靈氣啊， 吸得快， 佢嘅力量咧係坐喺條尾度。 即係太陽能收集板咁，多幾 快。冇錯。咁住咧，佢收到爆嘅時候咧，咁佢就爆一條尾出嚟㗎啦。咁佢每收五百年就爆一條，咁所以九尾狐咧就已經係佢嘅 maximum 啦。四千五百年 。見力盡呢個世間嘅變遷咁樣，咁咧，但係咧， 長得好化先係啊，應該 好化啦，應該。咁所以咧，而家我哋講下嗰啲神同仙，一般嘅道士未必分得到。講 係啊， 再嚟就係咧，咁奇係咩咧？神奇個奇，個奇字係咩咧？就係地上邊嘅神咧，就叫做奇啦。神就喺上邊天庭遊走嘅，喺地上邊，譬如土地公咧。就不是神仙嚟嘅喎，佢係地奇嚟嘅喎。如果你稱呼佢為神仙咧，就錯嘅喎。就咁咯，呢啲好 basic 嘅 concept 咧，其實經過發覺大家明唔係經過文革咧，OK， 文革之後咧，其實 啲人都分唔清啦， 都已經分唔到啦。 係咁嗰陣時，李碧華套小説就講咗呢個現象啊嘛，拱冧咗雷峰塔之後就通街牛鬼蛇神，人鬼不分就係咁樣樣。 其實就唔係拱冧。嗰、那個係一九， 佢拆咗地宮啊嘛！ 佢講佢啲人去偷磚，你知唔知啊？偷偷下個地基咪鬆咗，成個雷峰塔冧咗咯。嗰陣就民國時候嚟嘅嗰陣，1930-1932嗰次。啊，嗰次就唔係阿時林制霎制冧佢啊。咁後來一直 都係孝子嘅事。 咁後來到我嗰陣時，我大概1990年去訪問杭州嗰陣時咧，都未重建嘅。係我走完之後，大概幾年後咧，1990年可以重建。所以而家又建翻雷峰塔啦， 又有雷峰塔。 咁但系雷峰塔嗰座廟咧就好慘，一個開條環湖公路西山路咧， 又浸埋， 就將條廟鏟開兩邊。你就發覺個廟好怪嘅，條公路中間過入廟咪有幅嗰個叫做咩啊？ 照壁。 照壁，個照壁喺左邊，個塔喺呢邊，個塔就喺呢度，個照壁喺呢度，個廟咧就喺呢邊。 嚇！ 成個廟就俾佢拖開兩邊， 咁佢圍佢圍牆嚟嘅喎，嗰、那個 係啊， 隔開兩邊喎。 咁而家個照壁嗰邊就變咗公園，連埋雷峰塔一嚿咁樣。係 咯。 咁但係呢個廟咧就係呢個 牛鬼蛇神通街走咧。 咁而家廟就另外起翻幅牆，起翻個廟門。 其實你哋知，你哋都知道照壁攞嚟做咩？我就係防啲鬼行入嚟㗎嘛。 但冇咗照壁㗎， 冇 嗰個廟冇照壁㗎。 直入啊！ 直入㗎。 直入。 一入去就已經係四天王殿，跟住咧就再入去大雄寶殿。 咁所以而家天下大亂就唔好怪人。 其實你正常你起公路唔應該咁起條西山路，應該就兜翻嗰個半島仔嗰個雷峰塔個半島咁兜先啱啊嘛。佢唔係局長都坐喺嗰啲，啪就中間嚟西山路中間。 坐喺都有味。 係咯。 誰人最開心就九尾狐咯， 邊個最想亂啊？大家明白啊？ 係咁，所以變咗呢啲嘢就真係嗱，我聽好多話題要講啊。 最後講嘅話題同我有關嘅，當年我19歲考到台灣嘅大學咧，我媽就好迷信嘅，話唔知你去好定唔好， 又要占卜。 咁於是咧就喺度黃大仙占卜，就占咗第100簽。咁呢100簽係咩咧？就最後一支就叫中吉。 但有保密尋歸底之意，又有否極泰來之意。原文就叫做百花競放賀陽春，萬物從今就盡轉身，末數莫言窮運至，就不知否極泰來難。 即是否極泰來就呢句啦。 咁結果我媽後來晚年都幾好。 係啊，咁冇問題啊。 記得佢又想去嘅，佢咪係去 揾藉口咧，回事啦。 咁結果一侵侵到黃大仙呢條超吉超，咁即係連反對都冇啦，真 係。又證明呢個宗教係可以影響政治。 係啊，冇錯啦。 好好用。 自古以嚟，自古以嚟， 自古以嚟，數珠鬼神咁，地上啲人就唔會反對 啦。呢一百簽原來吉簽嚟嘅，真係正嘢嚟㗎。而且都話由難變易啊嘛，即係當年我十九歲台灣咗屋企仲幾窮啊嘛， 即係潛入佳境啦。係 啊，咁跟住我係變咗第一個大學生咁。 咁黃大仙都好靚喎， 都幾 靚嘅喎， 幾靚嘅啫，即係。 係啦，咁所以其實話題係大把嘅。 黃大仙咧解決唔到一樣嘢嘅。 喂，咁女王下次有咩好講？即係講呢個西藏嘅咯喎，係嘛？ 西藏又得，婆羅門教又得。 我覺得先講埋婆羅門教。 啊，婆羅門教先啊，講咗嗰個祖宗。 講咗婆羅門教，跟住再講到個丹特羅佛教。 其實覺得我哋三個做好喎。燒高士， 梗唔係啦， 梗 係啦，又玩貓， 梗 係 好啦，就三個咧，聽眾覺得點啊？ 先到丹特羅佛教，再點轉啊？十藏羅佛教啊嘛， 呢個正，呢個正，呢個正，好，大家拭目以待。 嗱，聽眾如果想有蕭公子喺如是我聞嘅咧，請踴躍留言啊！ 俾蕭 公子 聆 聽民意 ，OK？ 好，下一集見，拜拜。